咁啊，佛既然想铺利天，为佢个母亲说法，咁啊，佢个母亲啊，叫做乜嘢名字咧？咁啊，佢个母亲咧叫做摩诃摩耶。咁啊，中国话咧叫做大上，在呢个长阿经里边讲咧，名为叫做大化。咁啊，经中讲咧，摩耶夫人咧系为千佛之母啊。咁啊，说明摩耶夫人咧都系菩萨事业。咁啊，若是唔系菩萨事业，以呢个凡夫之身啊，咁啊系生生灭灭嘅。咁啊，凡夫呢个生灭之身啊，点可以出生呢个不生不灭、金刚坚固之身呢？咁啊，在呢个进译嘅《花严经》，摩耶夫人答善财童子所问，佢话我已成就大愿，智幻法门，不止法门故，为卢舍如来母。于呢个阎浮提加皮罗城净饭王宫，从幼怯而生释迦太子，显然不可思议，自在神灵。咁就说明啦，咁啊摩耶夫人系属于大菩萨事现啦，系菩萨再来。第二时十方无量世界，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以时者，即系当以之时，即系佛正在呢个铺利天宫为佢呢个母亲说法嘅时候，咁就叫做以时。十方就系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以共上方下方，咁啊总共加埋咧就名为叫做十方啊。咁啊无量咧就显示呢个数目啊好多，即是话咧唔系呢个心量啊所能知得到，所以称为叫做无量。咁多嘅世界不可说，不可说就属于呢个《花严经》中125种大数咧，其中之一种啊，叫做不可说。不可说就表示咧十方来嘅大众啊，系好多好多，因为来嘅处所地有十方无量世界啊。咁啊，当然呢个来众呢亦都好多，系不可说，不可说啊！佢一切诸法，咁啊，十方无量世界里边系有好多诸法，因为世界无量，每一世界都有佛化度众生，咁啊，世界无量，当然诸法啊亦都无量啦。咁啊，佢哋一切诸法。及大菩萨、摩诃萨，咁啊大菩萨咧就系、是、中国嘅话，摩诃萨咧就系、是、印度嘅说话。咁啊摩诃萨即系大菩萨，所以始终大菩萨系中国嘅语言，摩诃萨咧系印度嘅语言，即系具足咧中国语言，以共咧印度嘅语言。就名为大菩萨、摩诃萨。咁啊，菩萨，我哋昨日已经系讲过，凡系发大心，自利亦都利人嘅，嗰、那个人就系菩萨。咁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弥勒菩萨，佢哋可以为菩萨。而且为出类拔萃的大菩萨，我们亦可以为菩萨，亦可以成就出类拔萃的大菩萨。所谓有平等的机会， 只要你肯发大心自利，以个度人啊，人都有机会咧成为菩萨，进一步咧成为出类拔萃嘅大菩萨。咁啊，点解菩萨啊称为菩萨咧？佢因为具足咧大多成三种嘅道理啊，所以称佢为叫做摩诃萨，叫做大菩萨。因为此一类菩萨，佢个心量大，佢个功夫啊，所谓修养嘅功夫亦都大，佢个慈悲也系个天王大人之所尊敬，所以叫做大菩萨啦。咁啊，第二咧就此等菩萨，世出世间除佛之外啊，冇一个人咧能够比得上佢个德行。而只因为大菩萨能够超出外道九十五种外道，所以名为佛嘅圣啊。又此等菩萨能够遍断界内界外嘅尘沙烦恼，对于一切嘅学说悉皆通达，所以名为佛多。咁啊，具足大多圣三种嘅道理，所以名为叫做大菩萨。皆来集会，咁啊，释迦牟尼佛坐呢个滔天宫，咁啊，正在为佢呢个母亲说法之时，咁啊，当时十方嘅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咁多嘅诸佛同埋大菩萨悉皆咧来到呢个滔天宫，佛咧为母说法嘅地方。咁啊，点解啊？咁啊，十方诸佛菩萨都来到呢个滔天宫佛说法嘅地方咧，就系、是、啊，证明咁啊，释迦牟尼佛呢种孝顺之行，咁啊，亦都说明十方无量世界嘅诸佛，亦是系提倡孝道。所以今时今日，释迦牟尼佛既在灭度之前上滔天啊，为母说法，度脱佢个母亲，作为报答呢个母亲呢、这个生养之恩。咁啊，既然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都系以孝勤化众生，咁所以我哋末世嘅众生啊，末世呢个修道应该咧要孝顺自己个父母，亦都要孝顺自己呢个长辈啊，孝就名为戒啊，孝顺咧就名为佢哋持戒。不赞叹释迦牟尼佛就能于五族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知苦乐法，各显示者同闻讯世尊。咁啊，既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咁多嘅诸佛大菩萨都来到呢个滔天宫，佛都为母说法地方，咁啊，所以嘅大家异口同声都赞叹释迦牟尼佛啊，在呢个五族恶世之中有此嘅大神通力，嘅调伏呢啲唔孝顺、所谓刚强顽固嘅众生啊。咁啊，释迦牟尼就系印度嘅说话，我哋中国话咧叫做能人植物，能人就属于呢个仁爱啊，即系慈悲度众生。咁啊，植物咧就系、是、佛所证呢个不生不灭嘅理体啊，此理体啊清净寂灭，所以名为佢嘅植物。咁啊，能人就属于慈悲咧。咁啊，植物正 这个不生别离体的纯粹是智慧，那么就说明凡是成佛者，释迦牟尼佛如此，十方诸佛亦如此，一定要具足慈悲，要具足智慧，才可以成佛。具足慈悲就是利他，具足智慧得以自利，那么自利成就，利他亦都成就，自利利他二种圆满，那么然后才得以成佛，那就名为这个释迦牟尼，他能于五族恶世。咁所謂五族惡世者啊，五族第一咧就叫做見族啊。咁我哋嗰啲苦惱眾生有種種嘅邪見，有種種嘅偏見，有種種嘅斷見啊，不信因果呢種名為叫做見族。咁第二咧就煩惱族啊，我哋每一個苦惱眾生。都有貪、嗔、痴、慢、疑、我見、共高、我慢、嫉妒種種的煩惱啊，咁就明白佢就煩惱族。咁啊，既然有煩惱啊，咁啊一定咧感到在呢個生死輪迴呢個業報之身，咁就明白佢就眾生族。咁啊，既然有呢个业报之身咧，就当然有佢呢个寿命嘅长短。所第四咧就名为佢嘅命座，有啲寿命长，有啲寿命短啊。就在我哋人道之中都有寿命长短，畜生里边亦有寿命长短啊。有好多昆虫、蚂蚁啊，可能呢个钟头出生啊。第二个钟头咧就已经啊去世，咁啊呢个寿命嘅长短咧就名为佢嘅命族。咁啊既然有呢个见族，有烦恼族，有众生族，有命族，有呢四种族啊，同时聚会一处，咁就名为佢嘅劫族。咁啊，现在佛啊，在于呢个五族恶世，而到化度众生，点解呢？因为呢个五族世界啊，名为叫做恶世，因为五族世界嘅众生，所谓人心不善，咁啊，时时起呢个贪嗔痴烦恼。时时一做呢个罪业，所以感到呢个生死轮回。咁啊起烦恼做罪业，就属于呢个恶因。咁啊既有恶因，就感到六道轮回呢个生死个果。咁啊即使你正在受呢个生死果报之时，或者呢系刀兵。战争或者呢是风灾、水灾，或者呢旱灾、瘟疫，或者呢是饥饿、无得食，如是都是属于这个众生啊业力所感呢这个恶的报应。那么众生既然生在这个恶世啊，受这个种种的痛苦，所以佛呢就兴起呢个大慈大悲啊，在呢个五族恶世之中呢，嚟到度众生，所以名为叫做现啊。现者就系事业，就系佛本来系无心啊，咁啊亦都呢系无念。咁啊佛既然系无生无灭。本来就是清净直面，咁啊，只不过佛咧有大慈悲之故，咁啊怜悯众生呢个生死流转嘅痛苦， 所以非生是生啊，出现于呢个世间。咁啊，为我哋嗰啲苦恼众生啊，说种种嘅劝巧方便法，亦都化到我哋嗰啲苦恼嘅众生。所以呢个现字呢，本来就无生啊，乃系劝巧方便啊，自现而已。咁不可思议呢，就系我佛的神通、佛的智慧、佛的慈悲、佛功德，都不是我们普通的人所能够深思、所能够口言。那么即使进入菩萨位，一日未成佛之前，那么佛的功德、智慧、慈悲、神通，他亦都无法子可以心思口耳得到，所以就名为叫做不可思议的大智慧，以共大神通之力。咁啊，由于非生是生，在呢个五族恶世中现呢个不可思议的大智慧神通之力，目的系为乜呢？就系调伏啊！这个刚强众生，令他知得呢这个苦乐法。那么刚强众生是佛所教化的对象，那么也都是佛呢这个慈悲那些物众生，因为那些好像这个猿猴野马一样啊，无时止息。若果论一个众生的行为，以共他的动作啊，一举手、一投足所做啊，都是违背良心之事，所做的都是人道杀妄啊。咁啊，既然众生起心动念都是贪嗔之烦恼，凡有所做都不离呢个人道杀妄啊。当然日后就受这个无穷的三恶道之苦，所以佛呢兴起这个大慈悲，就非生是生啊，在这个六道之中啊，咁啊以这个种种的权巧方便法，咁啊调伏啊嗰啲刚强顽固难于教化的苦恼众生。因为佛度众生呢，就有两种的方法，一方呢就是折伏，一方呢就是摄伏。若是说遇到那些柔顺的众生，那么佛呢就慈慈悲悲现这个圆满之相，咁啊为佢的说法嚟到化道佢。咁啊，若是话遇到嗰啲刚强众生咧，佛咧有时啊，所谓金刚都无望啊，用呢个威咧嚟到折服佢。所以我哋呢个千手观音啊，咁啊呢个头上边咧有所谓十一面。咁啊，十一面观音咧，有时系现呢个鬼王相啊，即系呢个鬼王头。嗱，咁啊，观音菩萨嘅正面，即系千手观音菩萨正面，咁就当然系圆满相啦，就系个慈悲相啦。咁啊，专一乜化道咧，嗰啲懦弱嘅化道嗰边咧，所谓咧柔顺嘅众生，冇咁刚强，冇咁文化啦。咁所以菩萨就现呢个慈悲相啦。咁啊，若是有你特别刚强，特别咧系难以化道噶，所以观音菩萨就现呢个鬼王头啊，现呢个鬼王身啊，现呢个威力来到一折服佢，咁啊使佢咧生呢个报位之心啊，从此咧系舍恶行善。咁啊，现在佛咧 我们以那个大神通，以个大智慧，以大慈悲，以大功德呢，去调伏呢这个刚强难化之众，那么令他呢知这个苦乐法，就是知道呢什么叫做苦，什么呢叫做出世的法乐。若是你为他说法，使他知得呢这个人世间所谓三苦八苦啊，生老病死，任何人都在所难免。你正在这个生老病死之间，等于说生了之后未死之前啊，每一个人呢都会遭遇到所谓求不得的痛苦，或者呢是冤憎会苦，咁啊有如是嘅种种痛苦啊，当然呢佢哋要想，所以佛咧就为佢说呢个修行之法，咁啊令佢知得苦，从此发心修行，咁啊由修行呢，然后得到呢个出世解脱嘅快乐，所以话佢哋知苦乐法啦，亦都系佛咧出世的目的，咁啊令嗰啲难以调伏刚强的众生咧，闻佛说法之后啊，知得呢个世间系苦，由是咧舍苦而发修行啊，得到呢个出世嘅净灭乐，故啊知苦乐法，得到显示者。就闻讯世尊，咁啊，既然十方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大慈悲，在呢个六道之中，咁啊，以呢个大神通、大智慧，咁啊，化度呢个五族恶世刚强嘅众生，咁啊，之后咧，咁啊，各显示者啊。就問信世尊啦，咁呢個侍者呢就唔係普通嘅侍者，我哋依照呢個經文，咁十方無量諸佛咧，咁啊連有不可說不可說嘅菩薩啦，咁啊所以呢個侍者呢就係、是、十方無量諸佛座下所有不可說不可說嘅大菩薩，亦即是話咧十方無量諸佛啊。显佢座下嘅大菩萨为侍者，咁啊来到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嘅座前，咁啊问讯，咁啊然后咧就说话所谓众生易道否？咁啊刚强嗰啲众生啊，是否系难以调伏咧？咁咧就問信世尊咧，即是我哋嘅教主釋迦牟尼佛，因為佛啊喺三界之中讀尊，在呢個出世法中，亦都以佛為最尊啊。咁啊，世出世間都以佛都為最尊。咁啊，雖然在文字上咧。就是十方无量诸佛各显菩萨侍者问讯世尊，问讯教主释迦牟尼佛，但系其中咧，亦都包括啊赞叹地藏菩萨。咁啊，因为佛在脱离天宫为母说法之时啊，咁啊放光照及无量地藏菩萨，以呢个孝行。辅助地藏菩萨啦，咁啊于呢个末世之中教化嗰啲众生啊，以孝来到去修行，以孝名为佢哋持戒，所以十方诸佛各显示者，诸大菩萨闻讯世尊之时，亦都咧赞叹咧地藏菩萨。不时时如来含笑就放八千万亿大光明云，所谓大圆满光明云， 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波野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方士等不可说光明云矣。咁啊，既十方无量诸法不可说不可说咁多嘅大菩萨，都已经咧云集啊，来到呢个忉利天宫问讯世尊，赞叹释迦牟尼佛于呢个五族恶世之中，咁啊现身化度呢个光强众生之时。咁佢就事事，咁啊佛咧就唔笑啊，咁呢个唔笑咧就唔系话真正咧裂开个地大大声咁笑，而系咧微微笑啊，咁你佢就含笑，即是咧一种啊好自然啊呢、这个慈悲之笑，咁你佢就含笑，当八千万亿。大光明云，咁啊呢个云字咧就表示多数咁解，所以向下咧有所谓圆满光明云，直至到大赞叹光明云，每一种光明里边咧都有一个云字啊。咁呢个云字咧，所以我哋先咧解释一下，就系表示咧呢个多数啊。咁啊，天上嗰啲浮云咧系好多嘅，难以用呢个数目咧嚟数得几多，所以呢个云字咧就表示呢个数目多咁解。所以全段经文啊，呢个云字咧都系同一意思，代表呢个数目之多。咁啊，叫做放者咧，咁啊，佛咧可以从头顶放光，或者全身放光，或者足指放光，就或者咧手指放光，或者胸前万字放光，咁都唔系叫做放啊。咁啊，八千万亿。咁多个大光明，嗱光明咧就能够破暗啊！咁啊佛咧放光就系照破众生嘅黑暗，因为凡系世间有光明就冇黑暗嘅，光明与黑暗唔能够同时存在，有光明之处就冇黑暗啊！有黑暗之处就冇光，咁啊，既然现在佛放光，咁当然冇黑暗啦。佛嘅光明就系代表智慧啊，咁啊，佛呢个智慧光所破嘅就系呢个烦恼嘅黑暗，咁啊，大咧就唔系对小而讲嘅。大咧，那系绝对咁解，咁啊说明咧，所放嘅光明咧，乃系清净而起啊，同呢个心性咧而放呢个大光明，所以名为咧叫做大光明云。咁啊，此一句咧就系总说，咁啊向下咧就系个别啦。列出过所谓大圆满光明云，所谓圆满者咧，佛放光咧系圆满嘅。嗱，例如世间咁啊，白天即系日头啦，咁啊有个太阳，咁啊但系太阳照日之后，佢就唔会照夜晚噶。咁啊，同时呢个太阳咧，即使日头咧个普照啊。佢都系照到咧，所谓啊呢个开阳嘅地方，或是话呢个山谷，或者呢个屋里边，即系好多咁转弯转角嘅地方咧，即使系太阳啊，佢都照唔到啊。 就等于呢个太阳光咧唔得圆满啦。咁啊，呢个月光亦系如是，即使系每一个月嘅十四、十五、十六，天上呢个月亮圆满啦，咁啊亦都冇呢个乌云遮障啊，所谓月光遍照大地。但系亦都有好多地方啊，即系转弯抹角之处啊，佢系照唔到嘅。嗱，好似我哋住喺高楼大厦，一层一层咁啊跌上去，呢个月光点可以照得到里面呢？即使最高嗰一层啊，咁啊由于有呢个屋顶，咁呢个月光亦都冇法子照到呢个屋里面嘅。咁啊，等于话所照啊，唔得圆满啦。但系佛咧就唔同啦。佛啊，放光所谓行沙世界啊，不管众生多少，凡系与佛有缘，佛都放光能够照得到，亦都等于话。凡是与佛有缘的众生啊，佛都放光咧来到化度佢，令佢生起呢个孝顺之心，增长佢呢个善心为因地啊，依之修行，从此得证呢个圆满嘅佛果，所以名为嗰个大圆满啦，光明为。大慈悲光明云，咁啊慈悲呢就系佛啊所教化众生嘅根本啊，因为佛咧就以慈悲为本，就以方便呢为怀，咁啊众生呢在于呢个六道轮回，咁啊受呢个无边嘅生死痛苦啊。心想就放呢个慈悲光照出呢个众生，咁啊使到众生见佛光而生个欢喜心，见佛光而发呢个菩提心，所以佛以呢个慈悲光就系照破呢个众生个苦恼。使到呢个众生呢得到呢个出世清凉嘅快乐，尤其是呢个地狱嘅众生啊，若是佛光光照地狱，地狱众生蒙佛光普照啊，即时呢解除呢个地狱之苦，咁啊叫做大慈悲光明云。这个云字呢就代表多，表示佛的慈悲广大，个大智慧光明云，咁啊众生地有如痴，咁啊如痴就代表黑暗，即系冇光明，所以现在佛呢就以呢个大智慧光啊嚟到普照呢个如痴黑暗嘅众生。令佢启发呢个智慧嘅光辉啊，从此远离呢个烦恼嘅黑暗，咁啊叫做大智慧光明啦。个大波若光明啊，咁啊波若咧就系佛所说嘅真空妙理。咁啊波若咧有呢个文字波若，有观照波若，有实相波若。咁现在佛放呢个大波野光明云，咁啊说呢个波野嘅妙法，使到众生在呢个文字经教之中领悟啊，文字经教里所传呢个不生不灭嘅实相本体，然后咧起观照修行嚟到妙系呢个实相不生不灭嘅妙理。咁就叫做大波野咧光明云，个大三昧光明云。咁啊，印度话叫做三昧啊，咁啊，中国话咧就叫做调寂定。咁啊，点解叫做调寂定咧？ 因為我哋普通嗰啲業障嘅凡夫，根本就冇淨嘅。如果佢呢個心啊，唔過分俾呢個外境所轉咧，已經係唔簡單呢個人，亦都可以講啊，可以説得嘅肯定嘅話，一般嘅凡夫俗子啊，完全冇定力啊，分分秒秒都為呢個外境所轉。咁啊，如果嗰啲外道，咁啊有陣時個修行修得好咧，都有少少嘅定力，但係佢嘅見解偏邪，佢即使有少少定力咧，都係屬於呢個邪知邪見嘅定啊，唔係呢個正知正見。若是話出世嘅小乘，用權位嘅菩薩。佢雖然咧係有禅定啊，但係佢所得定咧係淺而不深，唯有十方諸行所得嘅咧係羅漢妙定啊。所以始終呢個三昧光明咧，就係説明佛啊於呢個禅定之中，在呢個羅漢妙定之中啊。咁啊，放光照我哋呢个散乱嘅众生，使我哋呢个散乱心重嘅众生啊，咁啊蒙佛光普照，收摄佢呢个散乱，使到佢呢个心咧清净寂灭，不随境转，大吉祥嘅光明云。嗱，咁啊，我哋过年咧。咁啊，人人都中意呢個吉祥嘅説話嘅喎，例如恭喜發財啦，例如咧就如意吉祥啦，啊或者個萬事如意啦，咁啊凡有所算啦，可以講咧句句都係好話。不過講係一件事，你是否得到啊？真正係吉祥咧，又另外一回事喎。咁啊！如果我哋呢个心地污糟邋遢，你点可以得到吉祥呢？所以我哋想得到吉祥咧，就一定要呢个心地啊纯和，心地咧要正直，唔好咧有咁多个坏主意啊，唔好有咁多个歪曲嘅思想，就等于话咧。我哋要以慈悲度为本啊，时时处处啦，要以呢个佛嘅法水嚟到滋润自己嘅心田，等于话要做一个真正嘅佛教徒，要做一个正人嘅君子，要受呢个三皈依，受持呢个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不妄语、不饮酒，咁你受持呢五戒啊。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在社会上做一个正人君子啊，等于话你心正，行为正啊，咁你个人嘅自然咧就会得到吉祥，就事事都如意，咁啊从此发大心，行菩萨道，自行化他，咁啊日后咧一定。是蒙佛的受记啊，你将来成佛，咁啊如是嘅作法咧，就系叫做最吉祥。所以佛咧所放嘅光，亦名为叫做大吉祥光明。个大福德就光明云啊。咁啊，你想修福德，就要修六。道萬行，咁啊因中修六道，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啊，因中行六道，果上咧就證到呢個萬德莊嚴。所謂如是個萬德莊嚴之果，就不離呢個六道行門之因啊。咁啊因修六道。属于呢个大福德之因，果证无上菩提啊！ 就明明嗰个大福德之果啊，咁你嗰个大福德系光明嘛，若因若果咧都系大，大功德光明嘛，所谓功德咧同呢个福德咧是有少少唔同嘅。嗱，咁啊福德咧，凡系呢个人布施，咁啊佢都有好大嘅福报嘅喎。以人家结缘，或者咧供养三宝，嗰个话饼咧系起塔庙，或者咧系素佛像，都属于求福。但系功德咧数为啊，嗱佢一碌依佛所说嘅教法修行啊，咁就认为佢做功。所谓罗苦去修行啊，咁就叫做功啦。咁啊由修行咧就证入啊呢个出世嘅圣果，咁就名为叫做德啊。所以佛恩功，咁啊佢修呢个种种行门之功，经过无量无边嘅劫数，所谓三大波根奇劫嘅修行啊。就名为叫做功啦，咁啊个德成啊，呢个无漏之果，咁就名为叫做德啦。咁啊现在佛咧，在始终放呢个大功德光明云啊，意思就系话令一切众生啊都要因功修呢个种种啊行门之功。日后亦都同佛一样啊，证到呢个万德庄严之果，咁就名为叫做大功德光明云。个大皈依光明云啊，所谓皈依者，皈依咧就属于呢个趣向咁解，即系有所靠啊，依咧。就属于呢个依止，咁啊有所咧系依啦，所以《法华经》里边讲啊，佢为法与佛啊，系为我所归依啊，涉入十法界之中，咁啊除佛之外，其他九法界嘅众生咧，都以佛咧系为归依。以佛呢是为依止啊，所以我哋放完口做加持嘅，即系外省人话做金刚上师。咁啊，其中里面呢有一段文啊，佢话扶三宝者，佢千生难遇啊，万劫难逢。佢话皈依者福增无量。礼念者的罪孽何生？咁啊，三宝之中，现在此处呢，就单讲呢佛宝。咁啊，佛呢就为我哋所皈依之处，但系亦都包括呢皈依佛、皈依法三宝呢，系为我哋所依止，因为三宝啊。放大光明，能够照破我哋呢个烦恼黑暗啊！三宝咧，好似呢个周行，能够渡我哋过呢个生死个苦海啊！呢个三宝好似呢个灵丹妙药啊，能够疗治我哋嘅种种个烦恼病。所以我哋一个真正学习者呢我哋皈依三宝之后啊，要依止三宝，要以三宝咧系为我哋呢个生命皈依之处。咁啊，现在佛咧放呢个大皈依光明啊，就系说佛咧大慈悲，既然说法度众生，以三宝为依止，皈依三宝。依靠三宝，以三宝咧为我哋终身嘅依止之处啊，在呢个三宝嘅慈光加庇之下， 增长道心，增长这个福德智慧的善根，咁啊，从此咧上将啊得以成就菩提，个大赞叹光明啊，咁啊赞叹咧就由于发出音声而赞叹，咁你叫做大赞叹光明，咁啊赞叹啲乜嘢咧？或者赞叹佛法真三宝，或者赞叹咁啊十方无量世界嘅诸佛，呢个不可说咁多个大菩萨，若主若伴啊，都同来呢个铺离天宫，咁啊或者赞叹咁啊地藏菩萨行愿，或者赞叹啦。我哋个教主释迦牟尼佛个大慈悲，于呢个五族恶世度众生，咁就为佢个大嘅赞叹光明啊，使到众生啊闻到呢个赞叹三宝之声，而发心皈依三宝，使到众生闻到赞叹地藏菩萨嘅孝行，从此咧生起呢个孝心。孝顺自己呢个父母，咁就叫做大赞叹光明云，如是等光明云矣。咁啊，以上咧就系、是、佛放种种嘅光明云。咁啊，现在就来个总结，讲出以上所说啦，咁多嘅大光明云已经啦。咁啊，跟住咧，佢又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檀波罗蜜音、悉波罗蜜音、阐提波罗蜜音、毗梨耶波罗蜜音、悉波罗蜜音、波耶波罗蜜音、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出如是等不可说音言。咁啊，既然上文啊就放种种嘅光明云，咁啊现在跟住咧又发出种种。咁微妙之音啊，佢话又出种种微妙之音，种种咧就向佛所念，檀波罗蜜音，至到云雷音、大云雷音，不止一